词语：外套、 外套、 接待、 接待、 女士、 女士、 适合、 适合、 样式、 样式、 挑、 挑、 身材、 身材、 大小、 大小、 试衣间、 试衣间、 迷人、 迷人、 袖子、 袖子、 时髦、 时髦、 国营、 国营、 打折、 打折、 减价、 减价、 季节、 季节、 开票、 开票、 发票、 发票、 质量、 质量、 平、 平、 笔筒、 笔筒、 自由市场、 自由市场、 工艺品、 工艺品、 砍价、 砍价、 摊、 摊。